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了。 真的像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清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您的朋友雅娟，继续我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中华情曲艺小剧场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下面我们就赶紧请出现场的主持人相声演员宋德全。 谢谢我们的音响师，这音乐一起以为是要上来多大的场面呢，其实就是一个人，我是相声演员宋德全，在这儿给大家鞠躬问候，谢谢。吃完晚饭以后赶到我们民族宫来观看今天晚上中华情的系列演出，曲艺小剧场的专场演出。大家知道近些年来我们曲艺在全国各地非常的活跃，仅就我们北京来讲就有将近30家曲艺的小剧场，像今天参加汇报演出的有中曲清音小剧场、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新笑声客栈、宣南书馆、丰台的相声乐院，还有嘻哈包袱铺，以及我们特地从湖南和西安邀请来的两个相声俱乐部的相声演员，所以大都是青年演员，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能给他们以热情的掌声，让他们表现得更精彩一点，好不好？好，谢谢。这个鼓一鼓掌，你们浑身也热乎热乎。我们曲艺啊，说心里话，应该需要大家热情的支持。曲艺随着我们近些年来姜昆老师、刘兰芳老师领导着我们中国曲艺家协会，我们不断的走向基层，在各地都燃起了星星之火，应该说是特别兴旺。但是兴旺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能够到现场来观看我们演出的每一位朋友，所以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朋友都是我们曲艺最最忠实的观众。宋德全在这鞠躬，向大家致以最温暖的问候，也希望今天晚上的演出能给您对我们曲艺小剧场和曲艺新人多一份理解。 今天首先上场的呢，贾玲、白凯南，就是最近已经冲进了春晚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是冯巩大专班的朋友学生，他们现在也在西城区的新笑声客栈，每周六晚上7点半组织很多年轻人在那里演出。今天他们两个给大家汇报的节目是，就是他们春晚的节目，名字叫大话捧逗，有请二位。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晚上好。 今天呢跟以往不一样，平时我们俩都说很新潮的相声、今天我们俩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相声，叫做论捧逗，表演者贾玲，谢谢。 哎， 这段相 我呢， 你不在这儿吗？ 哎，我在这儿，你怎么没抱我呀？ 你都多大岁数了还要我抱你啊？ 我的意思是说，报演员名字的时候你没报我。 你一个捧哏的还用报啊？ 哎呦，咱们相声界名言啊，三分逗七分捧啊，你逗哏的占三成，我捧哏的占七成啊。 你别忘了舞台上我是红花。 哎，那我绿叶啊。 你让大伙看看，这是绿叶吗？这不整个一烂菜叶吗？ 我要是烂菜叶，那你就是爆米花。 你一个捧哏的敢跟我们逗哏这么说话，我告诉你，今天有你没你我照样演。 哎，那你就一人演，我走。 哎，真走啊？ 不是你， 来 什么意思？ 咱得接着演。 还这么演？ 再演就得看观众朋友们爱看什么了。 大伙儿看什么呢？ 我先问问你啊，你家里人都爱看什么呀？ 我妈妈爱看言情剧，我爸爸爱看武侠片，我媳妇儿愿意看宫廷戏，众口难调。 不见得，今天咱俩就调一回。把刚才那段传统相声论捧逗，演绎成各种不同的版本。 这个都有什么版本呢？ 你刚刚说你妈妈爱看什么？ 言情剧。 那咱就来个琼瑶版的论捧逗。 这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捧深深逗萌萌。 哎呦，听着挺有诗意。 重新上场。 来。美眉，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耶？ 我是来这里演出的呀。 好巧好巧，我也是来这里演出的耶。 可是我是逗哏，而你只不过是一个捧哏的哦。 难道说捧哏就不重要了吗？ 哥哥，求你了啦，不要跟我争了好不好？好不好了啦？ 这就不好了啦。 好，既然这样子，我们不摊牌好了。舞台上我是红花，而你只不过是一片烂菜叶而已。 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这样子。 那我要这样子。 我要是烂菜叶，那么你就是爆米花。 够了，我不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死三八。 什么？你说我三八？不，你错了。我不是三八，不是三八，是三七。难道没有听说过三分逗七分捧这句话吗？ 好了，我不想再这样跟你吵下去了。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一直都想要做逗哏的。 我有说吗？ 你不需要说出来呀、啊、因为你的眼睛已经出卖了你的心，可是你的眉毛却出卖了你的眼睛。不过你想要做逗哏的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你不配，不配。 哦，你说的不是真的，你胡说胡说胡说。 你冷静。 哎， 你干嘛呢？ 停。 怎么了？ 不是，你怎么扇我呀？ 我咱俩不是刚才说演琼瑶版的吗？ 啊，对，琼瑶没错啊。 这不是为了显得更煽情吗？ 哦，那你就煽我呀。 啊， 这不行，这你得换。 行，咱换一个版本好吗？ 得换。 换一个你父亲爱看的，金庸版的论捧逗。 这叫什么名字？ 舞台英雄传之 捧鞋斗毒。 哼，这都不好惹。 重新上场， 来。 这不是斗根帮的帮主逗你玩大侠吗？ 哈哈哈哈，那倒是谁呀？原来是碰根棒的掌门碰抽脚大侠呀。 听说斗大侠对我们碰根棒口出不逊，今天特来讨个公道。 没错，话是我说的，你们这些碰根的只不过是一些爬门坐刀拉菜爷爷嘛，我们都跟你才唱得上是武林好姐。 可有人让我给你捎来一句话？ 什么话？ 当今武林乃三分斗七分捧，你们斗根帮只不过是过了期的爆米花而已。 好，今天就让我这个爆米花来教训一下你这个烂菜爷爷。 今天我要为武林清理门户，请你出手吧。 你说这个样子还用我出手啊？哎， 停！ 怎么了又怎么了？ 我怎么又吃亏了呢？ 我是你自己讨的。 你出了口气，那得赖你。这你不能这么演， 想想 还得换。 咱再换一个版本好不好？换一个你媳妇爱看的宫廷版的论捧逗。 这叫什么名字？ 捧逗秘史。 从新开始。你是谁呀？ 我是窦妃。 我只记得窦窦妃。切记三分斗七分捧。 陛下，您说的是三分斗七分捧吗？您说的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 是的，窦妃，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和七分捧。 真的吗，陛下？您说的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和七分捧吗？ 是的，窦妃，这真的是传说中的三分斗和七分捧。 真的吗，陛下？那么它为什么要叫做传说中的三分斗和七分捧呢？ 是的，窦妃，就是因为它是由三分斗和七分捧组成的。 真的吗，陛下？这样对待窦妃您觉得公平吗？在这深宫里我早已厌倦了勾心斗角，没完没了。 你就没完没了？就算是三分斗和七分捧，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您觉得没有关系吗？您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是真的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不会想跟我断绝关系吧？ 我就是想跟你断绝关系，你这么演比打我还难受呢。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觉得很难受吗？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快受不了了。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吗？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哎呦，这相声我不说了。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真的已经不打算说相声了吗？ 我是真的。 可是这段相声跟捧哏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谢谢。从大家的掌声当中看来，对他们这种创新还是比较认可。因为我们相声呢，主要是有传统相声，有新相声，另外还有很多相声演员呢在立志于 改编传统相声，使他们能有新的元素。所以刚才这段大话捧逗呢，就属于是这个第三者。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贾玲、白凯南的作品，他们代表的是笑声客栈俱乐部。另外呢，他们这段作品呢，也是在春晚演出之前的现场我们录制回来的录音。今天您听到的现场呢，都是我们独家首播的。下面呢，再一次请出两位，给您说一个他们在央视参加相声大赛的获奖作品《爱拼才会赢》。 多是白领追求品味，他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您问拼车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找个顺道的一起合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节约型社会嘛。当然了，最好还能遇见个帅哥，那可就比卡拉还 OK。 叫一声朋友们，哎呦喂，没娃子要拼车哟喂，拼你什么车？拼你出租车，最好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娃子要拼车，是哪个来陪我嘛？ 啊呦喂车，啊呦喂车，我们就拼一辆车哟喂。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对呀、啊，你怎么知道啊？ 哟，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那也没您长得卡通。不是，你是谁呀？ 卖女孩的小火柴。 人贩子。 这是我的网名，我就是回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你就是。 哎，想不到他看见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竟然令他死去活来。 我狂晕呐！单位有一同事也是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这位，整个一个大灰狼。 大灰狼？不会吧？同事们都管我叫藏獒。不是，让大伙儿说说，我长得有那么惨吗？ 有。听见了吗？ 我是属于乍一看挺吓人，仔细一看呢 更吓人。 妹妹，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他们都说跟我在一起还能辟邪呢。 对呀、啊，鬼都被你吓死了。 不是，咱们先上车再说吧，别耽误上班。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气氛好像有点尴尬。妹妹，你感觉还好吧？ 有种与狼共舞的感觉。 没事，你唱一唱歌就不怕了。 看见大灰狼，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啦，说不怕我还有点怕。 你唱一首优美的，我教你这样唱啊。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蛋糕送给外婆尝一尝。大家就在永远有寂静的地方，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大灰狼怎么又出来了？不是，妹妹听我说，我长得虽然很突然，做人很规范，这年头找个顺道的不容易，咱们就火拼了吧。 啊， 不是，我说咱们就搭伙拼车了吧。 为了省一半的打车钱，也只能跟他将就了。 就是啊，有首唐诗说得好，的士虽然小，车费可不少，加入拼车族，他好我也好。 你这都哪来的破唐诗啊？ 这都是网上拼客编的。 你别说，现在网上的拼客真不少。 哟，能拼的东西也不少啊，有兴趣的话咱们俩一块儿拼拼。 你想拼什么呀？ 比如说拼购物，你觉得怎么样？ 拼购物好啊，合着买东西划算。 那咱们就拼购物。商场到了，咱买点什么？ 哇塞，全场买一赠一，这等于便宜一半啊！ 就是啊， 哎，这么的吧，咱俩拼着买， 嗯， 一人出一半的钱， 嗯， 然后买一归我，赠一归你，怎么样？ 哎， 公平吧？ 公平。 那我买条迷你裙， 哎，人赠一条大围裙； 我买顶时尚帽， 人赠一条花头巾； 我买瓶防晒霜， 人赠一管红唇膏； 我穿着迷你裙，戴上时尚帽，擦上防晒霜。 这感觉整个一个名模啊。 我系上大围裙，裹上花头巾，抹上红唇膏，这感觉 整个一个狼外婆。 听众宋心愿， 我就是属虎的，从小啊就喜欢听相声。我住虎年里，我和相声啊都有大发展。 我们家硬盘里啊存着好几百个段子呢。虎年了，我希望能多些新段子，把我的硬盘更新一下。 我是一的哥，干活的时候就是相声，听段相声笑笑，也就没那么累了。今年广播里能不能增加点相声的时间啊？ 喜欢相声段子啊，我觉得新年新气象，凭着咱虎年的这个气势啊，要能弄点新的相声，那就最好了。 我喜欢听相声，不仅是我们一家都喜欢听相声。笑一笑，十年少，年轻谁不喜欢？ 您说，要是把施正杰、姜昆、李金斗、郭德纲、徐德亮、石富宽、于谦、李菁他们一大堆人凑合到一块儿说一段相声，估计啊特热闹。 爱听相声，日子过好了，这相声听着也顺心。这样听相声不是也开心吗？这俩耳朵也好，没相声真不行。 新春好心情，乐去吧您。 开始了， 谁让谁让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 击。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心爱蹦动吧，好彩拿上来，我自在舒服喝的管那藏在 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四九城里听相声，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雅娟请您到现场去。我们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中华琴曲艺小剧场节目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 我们很多的相声演员呢，其实是在努力的学习传统。下面这对演员呢叫英宁和王月波，他们要给大家表演的相声是蒋四叔。这二位呢自称自己是一对双胞胎的相声演员，我们有请。 谢，谢谢，谢谢现场所有热情的观众，谢谢您这么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大家。 嗨，你看大家还是很热情的。 哎，主持人，我们中国煤矿文工团的相声演员， 嗯， 国家一级演员， 嗯， 宋德全老师， 宋老师， 你说节目主持的好， 嗯， 相声说的也好， 不错呀、啊， 眼神怎么那么差、啊？ 怎么了？ 愣介绍说我们俩人是双胞胎，您瞧像双胞胎吗？您说像不像？像不像？像。嘿，你看大家伙都说了。 说什么呀？ 说你呀、 啊。啊。 长得像像。 去，咱别玩笑啊。 开个小玩笑。 哎。 借着演出的机会呢，我祝福在座的各位，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好。 好。那么今天这节课呢，现在就开始了。同学们可以拿出笔，拿出本。 等， 今天我们要别捣乱啊！ 谁捣乱？ 我们上别哎，你怎么踢我呀？哎，这是踢我，别捣乱啊！ 不，你先别忙。 啊？ 可怎么又上课了？不是相声吗？ 没有没有，这个临时改成课堂了。 什么课堂啊？ 百家讲坛，别捣乱啊！我们今天 不是你说清楚了，你讲什么呀、啊？给人家？ 我 啊， 百家讲坛了，邀我了。 甭腰，这不到一百斤吗？就是啊，还腰什么呀？ 不是腰分量，请我去讲课。 讲什么呀？ 国学。 嚯， 这个很深奥啊，你不一定 很什么？ 很深奥。 深奥。 啊，我说话有点北京口音，嗯，您原谅啊。 我听着你可像三河县的啊，还北京口音。 哎、啊，讲讲这个国学。哎，我问问你， 问我什么呀？ 你上小学一年级， 嗯， 学什么？ 汉语拼音。 啊，我俄一乌约。 哎，波泼摩佛德吞德勒。 哎呀，比我差远了。 您学什么呀？ 除去汉语拼音以外， 啊， 我还学习三纲件儿，这个、很不容易。 什么玩意儿？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三纲件儿。 三纲件儿是什么呀？ 三本书啊。 哪三本啊？ 是啊，这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 告诉你啊， 啊， 有这个《三字文》， 啊， 《千家姓》， 嚯， 还有《百子经》。 百子经？ 嗯，对。 还百子湾呢。 百子湾在东郊。嗯。 我问你了， 说什么？ 我打听三纲件，要不我不明白呢。那叫小纲件。 小纲件。 三本小书。 你说说。 那叫幼学童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哎，对对对，千字文、百家姓、孙子经， 孙子经啊， 啊，不酸呐？ 你这嘴里有骨头是怎么的？ 不是怎么了？ 你说话怎么还倒音切字的？三字经， 哎，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的记忆。 你会讲啊？ 当然了。 哦， 哦，这一开始， 嗯， 您也说了，这叫幼学同盟， 对， 往后学越来越深。 哎，要念四书五经。 行啊， 行， 多过嘛。 四书是学庸论吧， 全称讲得上来吗？ 讲得上来啊。 这四书都什么？ 先念大学， 没错。 念完大学， 念小雪。 小雪， 冬至、小寒、大寒，开春。 您念这是黄历，这是。 哎，黄历我们也念。 黄历怎么念呀？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还特别好 听。没听过呀？ 那我一念，听着。 我听听。 正月了大，二月了小，三月的清明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我的腊月穿皮袄，挂鸡挂。 我、哦、还是挂鸡挂、啊。 对， 好吗？ 这个有辙有韵，记忆特别方便。 不是大学， 什么？ 大学。这是一本书。 哦，嗨，咱俩说的意思不一样。 哎，念完这个大学呢，要念中庸。 对， 念完这个中庸呢， 念不中庸。 不中庸， 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毕业了。 好嘛，到大笨蛋这毕业了。 嗯，对， 中庸之道也是一本书， 处世哲学。 然后念论语。 对， 论语分为两部， 是 上轮下轮。 没错。 哎，先念上轮。 是， 念完上轮念下轮，念完下轮、 念火轮。 火轮， 飞机、军舰、大炮车，开往前线，跟他们干去。 谁干去？ 哎， 不对，论语是语录的意思。 哦哦， 这是孔子说过的话。 没错没错。 哎，然后是孟子。 孟子。 孟子也是上梦下梦。 哎， 先念上梦，念完上梦念下梦，念完下梦 念做梦。咬牙。 嗯。 放屁。 花。 扒着嘴。 哎呀，撒意着。 说梦话。 耍梦锤。 梦游。 啊，行了行了行，够巧的，别梦游了。 怎么了？ 这是孟子说过的话。 没错。 哎，这是四书。 哎，我问问你， 嗯， 四书你读过吗？ 我读过呀。 读过四书。 读过。 问你一个很浅显的问题。 您说。 四书既然你读过，你必然知道这四书多重。 啊，那不清楚。 不清楚。 它有不同的版本。 啊，不不不。 啊， 四书有统一的重量。 多重啊？ 五斤。 怎么呢？ 满大街都知道。 谁呀？ 四书五斤啊。 这位是胡批，这位是四书五经啊。 四书 五本书啊。 五经是五本书。 哎，诗书礼义春秋。 行啊。 哎，先要念诗经。 对， 念完这个诗经呢， 念干净。干净你穿些日子就脏了。 那怎么办呢？ 搁水里洗，它又是湿经。 哦， 晾干了呢，又是干经。 嗯， 穿些日子脏了，搁水里就是湿经。湿经呢，晾干了就是干经。 好， 干经搁水里就是湿经。 哎，行了行了，甭倒腾倒腾。 啊， 湿经是诗歌总集。 对，没错， 是过去写的诗歌。 啊，对，你说对了。 啊，然后念书经。 书经。 念完书经呢？ 念活血呀。 好嘛， 书经活血嘛，锻炼身体呀。 啊， 保卫自己呀。 嗯， 锻炼肌肉啊。 嗯， 准备挨揍啊。 你快挨揍了，我大刚才就憋着揍你呢。 我怎么了？ 净胡说八道啊，净。 哎呦，深入浅出的讲解您听不懂。 完了，念这个礼记。 对， 嗯， 这礼记呢分三部。 哪三部呢？ 有一个焦溜礼记。 啊？ 一个软炸礼记。 还糖醋礼记。 您吃哪个？ 我哪都不吃。像话吧？礼记是讲礼法的。 哦，讲礼法的一本著作。 哎，对对对。 嗯嗯。 然后是这个易经。 对， 念完这个易经呢， 二经、 三经、 四经、 五经， 天亮 一宿 没睡， 这事儿 白费。 走，贫不贫呢？你说说，整个一贫骨头。 怎么 的？这也是一本书。 没错。 哎， 最后是春秋。 哎，这是四书五经。 有这么句话。 嗯，哪句？ 念书不讲 啊， 如同种地不旁。 好话呀。 哎，这书字音你都读得上来。 哎， 如果不知道其中蕴含的意思 啊， 白读了这本书。 您怎么样啊？ 我就是普及科学，给大家深入浅出的讲解这些书里边蕴含深刻的道理。 这么办吧， 嗯， 您也甭说什么叫中央电视台，哪叫过家讲堂， 怎么样呢？ 今儿不来了好多亲爱的观众吗？ 是 大过节的 啊， 在这儿我代表观众 啊， 在这方面上跟您探讨探讨。 好啊， 您给我们当众讲解讲解行吗？ 没问题，咱们学术上的交流 可以。 太好了。 咱们从一而难好不好？ 行， 我在这个最简单的三字经上问您几句行吗？ 好啊， 三字经咱们就讲头几趟。 哪几句？ 咱们讲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就别背了，到哪儿？ 就到这儿，咱们四趟。 好好好， 这是八句。 头一句什么？ 头一句是人之初。 不，这还用讲吗？ 怎么了？ 这是大白话啊。 是吗？ 人之初啊。 啊， 就告诉你。 什么意思？ 有一人 啊， 叫支出。 哦，这人叫支出 啊。人支出。 哦，性本善。 那对，这人不能有名没姓啊。 啊， 二句告诉你了 啊， 他性本善，这人叫本善支出。 还日本人 啊？ 复姓还、啊、我都没听说，这是外姓大概。 本善支出、 哦、本善支出。 对对对、 哦、这句就这么讲。 哎， 人之初性本善。 哎， 性相近呢？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们这家 啊， 这家住这地方啊， 啊，哪儿？ 离性乡啊，特别近。 性乡是哪儿啊？ 咱北京有良乡 啊， 河南有新乡 啊。 本善之初他们家边上有一个乡叫性乡，哎，离性乡特别近，性相近。 哦，习相远呐？ 哎，离性相近呐、 啊， 离习乡 啊就远了。 哦，他这玩意儿好理解啊， 是是是， 全是大白话。 哎， 狗不叫。 哎，你小点声。 去， 怎么了？ 我问你这句话，狗不叫。 是，我知道。我说您在我身边讲话不用那么大声音，我听得很清楚。 什么意思呢？ 狗不叫啊，就是说本善之初啊，养条狗。 嗯。 养狗什么意思呢？ 嗯。 给它看家护院。 哦、 嗯。哎，结果这条狗挺奇怪的。嗯。家里来了生人，来了熟人，来什么人啊？这狗都不叫唤。 好吗？ 这本善之初埋怨这狗、嗯，你说来人你都不叫唤，这狗啊不叫唤，狗不叫。 那姓乃谦呢？ 这狗不会看家，这本善之初就不喜欢它了。 嗯， 咱们把它这个扔了。 哦， 结果刚要扔呢，让街坊看见了。街坊一老太太。 谁呀、啊？ 姓奶奶。 姓奶奶是谁呀、啊？ 打杏乡嫁过来的奶奶。 好吗？离得近吗？ 哎，姓奶奶看见了。哎呀，这狗你别不要啊、嗯、不要也别扔了啊、嗯、得了你不要我给牵走吧，姓奶奶牵狗、嗯、姓奶牵。嗯， 您啊，您出门的时候啊， 怎么着， 躲着点云彩走道。 为什么呢？ 这样不遭雷劈，你知道吧，整个胡说八道哈。 谢谢。 哎，我夸你呢，这叫知道。 哎，你说这个小狗挺奇怪的。 嗯， 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 是 跑到姓奶奶他们家，哦呦，这头叫唤，都是街里街坊的。本善之初听见了， 嗯， 在自己家院里都很生气。 嗯， 你甭叫唤， 嚯、 哦，我知道了。 哦， 叫知道。 哦，跪一桩。 嘿，本善之初太狠了。 嗯， 拿个椅子搁到姓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嗯， 跪在这个椅子上， 嗯、 拿这砖砍这砖，砍这狗啊，嗯、跪一砖。 就这个您打算上中央电视台讲去啊？ 啊，当然了。 就这么给人讲啊？ 啊， 好家伙，你有性命之忧啊。 啊，不，学术上的争论这是很正 常的。我还头回听说这么讲的呢。再问深点行吗？ 啊，太好了，这才显学问了， 是不是？ 嗯、 啊，我在大学上问您几句行吗？ 好啊， 咱还打头来。 行， 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之而后有定。 行了，行， 定而后能虑、哎、啊！ 我问问您，您我不听您背，您说讲到哪儿？ 这样吧，咱讲到知之而后有定。 行， 好不好？ 您说头一句。 大学之道。 哎，这说你呢。 怎么说我呢？ 我问问你啊， 啊， 你是相声演员？ 相声演员 啊，打一出生，你就会说相声吗？ 那不会。 什么时候学的？ 长大了学的。 长大了学了相声之后，知道不知道相声艺术的深奥吗？ 知道了。 知道了 啊。 长大了学了 啊。 知道了 啊。 大学之道。 哦，我长大了学了知道了，就是大学之道 啊。 哦，这是我学相声的事。 对， 在明明德呢。 哎，还是说你呢？ 怎么 在这儿没在这儿？ 在这儿呢。 我跟你讲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得了，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在新民 啊，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在这儿呢。 是不是我们新中国的公民？ 那是啊。 在新民， 在止于止善。 你在这儿没在 这儿？在这儿呢。 你们相声演出经常用的道具有什么呀？ 这扇子呀。 是不是在止于止善呀？ 哦，我们那止善叫在止于止善。 哎，对呀。 好，知之而后有定。 这句最浅了。 怎么讲呢？ 知之而后有定。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知道不知道？ 啊、 你后边有一个。 哎，知道了。可以了，嗯，好，这家伙，行，我还真挺爱跟您聊天的， 那是不是？ 跟他聊天长学问，有点意思。 谢谢。 《论语》行吗？ 好啊， 因为这个百家讲坛上有个于丹老师，他讲过《论语》， 是是， 我也想听听您对《论语》的这个理解，好不好？ 我说说我的《论语》心得。 好好好， 好。 齐鲁公问政于孔子，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嗨， 就这四句 太浅了。 什么意思啊？ 君不君呀、啊、 怎么讲？ 程咬金呢、啊、 怎么叫程咬金啊？ 哎，有这么一部评书啊， 啊， 隋唐演义， 大伙儿熟悉啊， 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程咬金 啊。知道， 嫁作瓦岗寨， 嗯， 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对， 是不是君王？ 是啊， 但是他后来把自己这个王位 啊 让给李密了。 哦， 自己又不当君王了。 对， 是君王。 嗯， 后来又不当君王了。君不君，程咬金。 哦，他这里还有评书的事儿。 那当然了。 臣不臣， 大火轮。 这什么意思啊？ 哎呦，排水量10000吨的万吨巨轮，钢铁铸造，沉不沉？ 沉呐！ 你说的沉啊？ 啊， 那搁海上它飘着，它不往下沉。 哦， 说它沉，它又不沉了，沉不沉？大火轮。 哦，他这里还有点物理学啊。 嗯， 富不富呢？ 变魔术啊。 这什么意思啊？ 你看变魔术啊，有这么一个口袋 啊， 就是变钱。 嗯， 这魔术师手进去拿出来50的，100的， 是 200的。 有什么200？ 没有200的。 那你说的干嘛？ 反正变各种各样的钱，中国钱、外国钱，嚯，这变得真花哨。 对， 你说他富不富？ 富了。 真的吗？ 不是吗？ 他要不准备好了，一张也变不出来啊。 对，他变什么带什么。 哎，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好、哦、有点意思啊。 当然。 紫不紫？ 大茄子。 大茄子 啊， 这什么意思啊？ 问问你，这茄子外头什么色？ 紫的。 切开的瞅里头 白的。 哎，说他紫他又不紫了，紫不紫大茄子。 不是，您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哎，有辙有韵，有板有眼，特别好听。 你念我们听听。 听着啊，金不金，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不不不，变魔术，紫不紫，大茄子，呱唧呱。 去你的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CBD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C China 知道吗？中国 China 的 C、 哦、英文 CBD 什么意思？ China 北京大北窑。 哈哈， 净胡说八道， 这瞎说的。 CBD、CBD 这是什么意思吗？ 您给说说。 就说大北窑这地儿 啊， 车倍儿堵。 空中笑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小潘，这里是嘻哈包库的演出现场。 我住2号楼。 呵，太巧了，我也住2号楼。 我怎么没见过你？ 您出去走，我回来吧，咱俩不都拜街坊吗？哎，您住几层啊？ 我住地下18层。 哎， 我枕着夜壶，盖着凉席睡。 那好体格。 谁呀？ 问问 你，亲我一口，我告诉你。 四九城里听相声。 早7点，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江七环那。 好，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 嗯， 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80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 啊， 高小潘，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想你我的情爱，在你的心肝内，是不是还有我的存在？永远都在那，有时 望你会通了解。今仔日的牛那遐尼干，照着阮规暝拢袂通困，亲像彼时的月圆。你敢知阮对你的思念，希望你有同款的梦，咱两人做阵回来一起扛，互相。 手，当吉他敲高了。